所有人的出现都仅仅是为了锦上添花。有人没有爱会死，而薄荷先生的爱情是他生活的调味品，可有可无。他是个完美的情人，满足女人一切的虚荣心，眉目俊朗，幽默健谈，多金大方，但他却是一个糟糕的爱人。芒果小姐甚至觉得自己从未接近过他，尽管两人是那样亲密的爱人。天涯咫尺，咫尺天涯。大学毕业，各自有了各自的工作，两人的联系渐渐就少了。其实也不是少了，是芒果小姐单方面的联系不那么频繁了。薄荷先生从没有主动给人打电话的习惯，一次也没有。也许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优质情人应有的品德。互不干涉，需要的时候再彼此相拥着取暖。芒果小姐需要一个男友，而她需要一个情人。事到如今，她才觉得兴许这感情从开始就是个错误。两人的出发点截然不同，自然也不可能殊途同归。她工作忙碌，早已疲于应付感情，一双眼睛悠悠看着红尘，逐渐发现自己最终也成了薄荷先生那样的人，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百毒不侵。他不再因为他不打电话而彻夜失眠辗转反侧，他也再不会听他说应酬喝醉了不顾寒冬深夜睡衣外套件大衣就开始去接他。薄荷先生是孤品没错，可是他也有自己的自尊与骄傲，骄傲这东西与生俱来，容于他骨血，难以割舍。骄傲也不是橱窗里的商品，换季还能打个折扣。倘若我爱你，我会对你俯首称臣，可这份年少时代的爱意早已在红尘浊世中消磨一尽。他又要成为那个无往不胜风雨不惧的自己了。芒果小姐从手边的化妆包中拿出口红来补妆，而后满意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嫣红如血的唇色很有几分感觉。他扭身头也不回地走出去。曾经他以为没有爱情会死，可世上没有谁离开谁活不下去这一说。我庆幸曾有你伴我风雨兼程，而后我才明白我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爱你。我也才知道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为了见到你才来到这世界。我们都不应该孤单，你为了找到我也来到这世界。怕孤单，只为了要见面，拼命寻找对方。后来我们变得孤单，只因为太害怕，有天会更孤单。 我们都不需要再 变得孤单，只因为太害怕有天会更孤单。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们都不需要再孤单，偶尔我们也会落 接吻都是一场感冒，病愈了就是熨烫幸福的良药，没有治愈就是爱情无疾而终的句号。但如果你就相信你是我的何以琛，我就是你的张默生，如果我们的爱情冷战是爱情中的比赛，两个人互相之间的冷战让爱情成为一条离开水面张口呼吸氧气的鱼。你所珍视的我和我所珍视的你，并不渴望谁真正的臣服于谁。当何以琛和张默生相识如同路人的时候，我知道只需要一句我还在等着你，就能温暖一段爱情。气话是爱情感冒中的咳嗽，是爱情感冒的症状，是爱情感冒的开端。相爱的两个人用相互亲吻的嘴相互伤害，然后让爱情承受了一息重击，就像初见张默生的何以琛，本该说爱你的嘴巴满口都是不在意，你知道吧。在爱情咳嗽的时候，我只是想听你说声我爱你。脑子过热是爱情感冒中的发烧，往往会烧掉一段爱情。但我也深深地知道这种盲目来源于爱情。当你胃疼看着我离去，痛心疾首想要放弃的时候，当我孤独无援不敢再奢望你的爱的时候，我的何以琛，我是你的张默生，我知道我也愿意等你静下来，我们走到一起，将发烫大脑的余温来烘托我们的爱情。不信任的爱是爱情感冒中的喉头。当何以琛把要去香港出差的粗暴的按在沙发上问他知不知道疼的时候，当因为回避父亲的问题被何以琛被张默生怀疑的时候，你欲言又止，我有口难言。我只知道相比爱情中的猜疑，我更愿意张开口用信任和你诉说爱情。每一段感情都会遇到一场爱情的感冒，就像每一个人生都会遇到一场感冒一样。感冒并非大病，但就像相爱如同何以琛和张默生，也曾经被这样的感冒折磨得痛不欲生。可是我们始终愿意相信你在我在，你就是我的何以琛，我是你的张默生，我们互相是对方的一切感冒灵。我们也会用你我完美这段温暖的爱情。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Cause we came to have so much fun now. Got somebody here, hey, might get some now. If you're not ready to go home, can I get a help, yo? Cause we gonna go all n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比如我改变一种习惯，我从不喝咖啡，现在我开始喝咖啡，这样我每次喝咖啡的时候都想到你。比如从现在开始，一年之内我搭乘公车都提前一站下来，走路到目的地，这样我可以慢下来，看看周围的人和树，还有店铺，他们沉默不语，我也是，因为我想到了你。比如有一个词我永远都不会用，每次要用到的时候，我很小心，绕开它，换过一个词，这样我又想到你一次。比如每次我到大街上，如果我很高兴，我就大声叫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听起来这么普通，所以我每次叫你都会有人回过头来看我，以为我叫的是他们，他们也许对我笑，也许露出困惑的表情，我很高兴。我觉得也许有一次，回头看我的人，正好是你。比如夏天的时候，天气太热了，我把手里的水从头上淋下来。这么凉，我把这个行为叫做你。比如，我一个人吃饭，我从前常常和你一起吃饭，我一口气把所有的食物塞进嘴里，我把这个俗气而又常见的吃饭方式都宣称是和你吃饭时才会用的。比如我要去锻炼了，我是这么讨厌锻炼的人，但你叫我去锻炼，我就去锻炼，这样我每次都皱着眉头想起你一次。比如我不怎么提起，也不怎么去你的那个城市了，但正因为如此，我反而常常想起那里，想起你。比如在路上，我看见每个陌生人，他们或者高兴，或者悲伤，或者面无表情，我都觉得他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你。而我自己或者高兴，或者悲伤，或者面无表情，都是有理由的，因为我认识你。这样子随时随地都可能想起你。比如我找的那些和我一样认识你的人，他们或者提起你，或者不提起你，但我知道都和你有关。不管我见到几个人，但至少都要想到你一次。比如我阅读那些俗气的书，阅读那些高深的书，都有可能想到你，因为你就是这么无孔不入，既阅读俗气的书，又阅读高深的书。 写个小故事给你，因为你要我写小故事给你，我始终都没有写。这次我终于写了，故事里的人和你有一点像，我每看一次就想到你一次。比如以后我不能玩捉迷藏游戏，因为每次我都想到你藏起来了，我可能找不到你。但我又会很想要玩捉迷藏游戏，因为到最后我总归是找得到你的。这样子无论我玩不玩捉迷藏游戏，我都会想到你。比如有一天我无意中找到一本书，那上面有你的签名，又有一天我无意找到了一张相片，那上面有你。我把它拿给别人看，说瞧，我有这么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有点老，记性也不太好，不过还是想到你一次。比如有一天有人问我认不认识你，记不记得关于你的事情，我回答说不记得，但是我在心里把所有关于你的事情又想了一遍。比如你最好马上出现在我面前，嘲笑我，对我哈哈大笑，这样子我会马上原谅你，并且给你看这篇东西，我会同样哈哈大笑，说我一点都不想念你。不过这样说其实是因为会有点羞涩。 You made me forget myself. I thought I was someone else, someone good. Oh, it's such a perfect day. 如果能给你小小的爱，我不在乎受伤害，总是会默默的等待，你需要时我永远会在。如果给你 如果给你小小的爱，你可以不受伤害，我愿意给你所有慷慨，因为只想你愉快。小小的怀抱能否让你温暖，小小的安慰能否尽你分担，小小的脑海里你紧张了所有地盘，我情愿做你停靠的驿站，小小小小的体贴，你会不会心烦？小小的鼓励，你会不会勇敢？哦，小小的世界里，我不能是你另一半。我情。 小时候的想象里，爸爸是一位无所不能的英雄，我会给爸爸身上画好多好多肌肉，他的手里还会拿着一副盾牌，为我挡下来所有的危险。慢慢的，我们长大了，走进了一段青春的叛逆里，那时候眼里的爸爸好像没有那么无所不能了，他也开始变得唠叨和乏味，他好像并没那么高大，也很普通，我可能画不出他的样子，也描述不清。再后来，我们求学工作，离开了家，爸爸的面变得越来越难见，但爸爸的脸却越来越清晰。无数次遇到挫折，会首先想到他，多少回挂断电话，却又更加牵挂。如果此时的我为他画张像，爸爸的身材不一定高大，但他的眼神一定慈祥，手臂一定粗壮。然后呢，就在平常的一天，平常的一次见面，爸爸好像一下子就老了，皱纹仿佛淋了一夜春雨的藤蔓，猝不及防就爬满了他的脸，头顶像一夜寒风吹落了雪，飘飘扬扬就落满了头发。这时还想为他再画一张像吗？这时候还要数清他脸上的皱纹和斑点，下垂的眼角，松弛的皮肤，后退的发际线，露出越来越多的额头，印象里坚强的父亲却变成这么让人心疼的样子。是 放慢些吧，别再让它变老了。哪怕为我燃烧了半辈子，曾经他用一副肩膀撑起了一个家，温暖的怀抱保护我不受风吹雨打。如今终于眼看着把我抚养长大，爸，爸爸，以后换我来保护你。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见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